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我哋呢集移民台湾 GPS 啊！咁今日依然有我杰拉德啦， 我郑拖尼， 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嘅美女 Maggie 嘉宾啦，系啦，靓女 Maggie 啦，咁啊，但系都会移民顾问嘅嘅代表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移民台湾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啦。咁上集我哋提到基本嘅资料啦，咁今集譬如讲下，因为 Maggie 都呢幾年都做咗唔少嘅個案啦，咁其實最多人問嘅咩問題呢，例如我自己遇到咧，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是、有咩生意一定賺噶，有咩什麼生意一定賺啊？ 這個問題很多人也問我，有冇什麼生意一定賺的？這樣啊，我可以不要做什麼事情，然後很順順利利啊，什麼都有這樣子。我想问一下那个專家有沒有 一定賺的錢，一定賺的生意一定有呗，廣東話。一定賺的生意一定有，看賺多少，100万賺1蚊我就做到的，就是這樣而已，那就是有沒有意思而已， 100万賺1蚊都厲害了，很厲害了，通常 都沒問題，100万賺1蚊， 通常第一年100万是只剩50而已，100万賺到1蚊就攞回一半，很厲害了已經、 所以就說、其實老老實實做的劇，好像李嘉誠說的那個實業呢，就是要抌時間抌錢抌心機去做的，咁所以咧就冇話必贏嘅方法，有嘅都我做咗啦。 都要接受幾 多？係啊，重點啊，有我哋都我都揾緊啊，一定賺嘅生意，我都想知道啊。所以咧就唔好幻想啊，係冇嘅，你係唔使自己諗嘅，有唔會輪到你噶啦，可以就咁簡單啦。咁啊，生意方面係咁啊，有咩有即係仲有冇其他啲？即是你的客人最多问的问题，即是其他客人有什么问题他们想问的，你说住哪里吗？在台湾我住台北好还是台中好啊，或者我住台中哪区好啊，那些是不是有这样问吗？ 有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可爱，这样我想问说，我住哪里好，我住哪里，哪里方便啊，哪里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台湾虽然小但是吸引人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哦。台北哦，它就是很方便哦。如果有些比较喜欢，对，喜欢住在大城市，会觉得喜欢交通方便哦，跟香港一样哦，坐地铁就可以到很多地方的。哎，那台北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哦。但是如果像是台中的话，台中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这样子，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可能大众交通运输还没有那么方便哦。自己有驾车的，哎，那也可以到选择到台中来这样。那也有人喜欢跟我一样住在高雄的，住在高雄我也是很欢迎这样。但是高雄呢，它真的天气就会热了一点哦。那但是它的步调又再慢一些，那所以其实住起来它也是很舒服的。所以会看每一个人的需求在哪里哦。甚至有些会说啊，我小孩子读书，我喜欢哪一个系统的，什么华德福什么什么系统的哦。那个系统哪里比较有？所以这个的话，我就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要移民台湾的话，可以去不同的城市走走看一看，對對對，再决定自己要住哪里啊。你有个方向之后，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建议。哦，例如台中人，我就可以建议一下台中人。 因为有啲咧就过嚟退休，可能要近啲医院，或者系嗰啲老人嗰啲福利社啊，近啲嗰啲会比较好啲。好似话斋，如果系我有细路嘅，梗系可能附近有小学啊、中学啊嗰啲社区啊，会比较。即是睇唔同嘅人嚟嘅嗰個情況係點先可以選擇嘅。 其實嚟緊我哋都會出版本書講移民台灣啦，站名叫移民台灣天書啦，咁到時咩名字就最後決定啦。咁其中也都有呢啲生活上嘅分享嘅，譬如住邊度啊。不過另外又要舉返個例喎，咁譬如你問啲台灣喂我住邊啊，調返轉啦，你哋就明㗎啦。喂，我就係台灣人依嘛，我下個月去香港住喎， 去邊度？ 香港有個移民喎。喂，住边区好啊？我香港住边区好啊？ 南山同山顶嗰区好好噶，风水好，有钱佬喺嗰度住，一定赚，一定赚，一定发。 即系就呢个例子咁啊！ 因为我用财经嘅个角度去睇啊嘛。如果我老人梗系唔住嗰度啦，硬撑冇。 所以你问一个问题，住边区好呢？系唔识答你嘅， 系啊。 即系等于我而家问翻你，我要下个月香港住啦，边区好啊？其实你都一样唔识答我。 系啊。 香港虽然话细啫，都好多区噶嘛，所以咧你要先问咗自己想点，然后先可以再问，对吧？ 对， 不然那么多区 而且台湾还有那么多个城市。 对呀、啊，不同城市不同的区都不太一样。嗯，但是有一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前几天看到的报道，然后台湾地震比较少的区哦，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因为每个人大家都很害怕地震会不会怎么样这样。那其实住久了应该都知道，不太需要担心。 桃园嘛、啊 那个，桃园跟高雄， 高雄也是、啊、 桃园跟高雄，对、 啊。去年不是高雄那个也挺严重的吗？不，前两年。 前年对对，但是那个震央在高雄， 在台南嘛， 但是震到台南去。 对 对对对 是啊， 对对对对啊，桃园跟高雄也可以考虑一下，哦、也可以考虑一下哦，不然就是习惯了，其实就好了啦。台中也很好啊，对不对？ 不过 两极 地震又唔使咁惊嘅，其实我哋有另一个节目叫《台湾黑白讲》都有讲过呢啲关于地震要注意嘅嘢，其实就唔使太担心嘅、 嗯。 台湾最恐怖嘅唔系地震，马路比较恐怖，马路比较可怕、 哎。对啊，对啊，很多人来台湾来了好几个月，还是不太会过马路诶。 因为四方八面都有车会来啊。 嗯，对啊，跟香港真的不太一样。 很多人说台湾的车子跟香港。倒过来是我们台湾是右上左下嘛、 嗯、 右上左下嘛 对对对 错的台湾是任何都会去上任何都可以下没有分左右的 没有这么夸张 所以呢马路最得人惊的这个台湾啦讲回话还有什么问题即是香港申请者啦会最常遇到的 嗯嗯嗯 即看看你应该的经验。 来第二个部分的话，可能是会讲到这个医保的部分。 哦， 医保很多人也会了解到，因为 台 医 疗保险， 医疗保险， 台湾就健保， 台湾就健保。嗯，啊、因为台湾的健，哎，台湾的健保制度算是在亚洲区算是很不错的，按医疗也都很不错这样。那很多人都问说，哎，那我到台湾来了，是不是就能享受这个医疗的保险呢？嗯、其实。是可以的啊，我们就是居住满一段时间哦。例如台湾的规定是，你要连续居住满半年之后，那就可以申请这个健保哦，就是我们的医保这样。但是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哦，它申请完医保，它同时是福利，但它也是一个义务，所以就是我们要固定要缴保费、 嗯、哦， 跟一般保险一样要缴保费这样子。那现在还有一个规定出来，就是说如果以后你离境台湾超过太久没有缴保费的话、嗯、啊，可能之后就暂停了。 也没有说多久。 哎呀，那有点忘了。 有确定了吗？ 确定一下， 法规有确定了。 之前有在说，有在研拟这一条，对，因为之前有很多就是那些 是我有一些同不是 黄安 不对是台是台湾的同学。有一些台湾同学到了大陆做事几年没回来哦 对 回来就不知道要先砸一笔钱才能复办那个 他其实 还是说一过去就从那一天开始再交未来的 我跟你讲他其实可以例如我离开台湾我就先给他卡掉 对啊 我就不用缴、嗯、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他 补 恢复 就不用补了， 就不用补了，我就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嗯、 我在台湾的医保的 我在台湾的医保、嗯啊、我再出去再把它卡掉哦，那这其实就是 停保 啊， 我知道 你的朋友可能唔记得咗停保啊， 他可能没有停保到， 我不知道 停保就唔使俾钱啦。 以前的同学， 对 台湾同学哦，不是香港 人。那规定未来的规定就是，哎，如果你停保、哦、太久的话，你回来想要复保再使用的话，哎，以之后可能就会有限制。 嗯， 好、哦，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 限制也是从给一笔钱， 限制这个可能会给一大笔 钱， 或是怎么样， 几万块才能。让你继续、 嗯、或者说你之后要有住在台湾的事实啊。 嗯， 所以这一方面我是觉得大家如果要享受福利的话通常我们同样的也要付出一点什么嘛、 嗯、 但是台湾的医保是真的很好例如我们看牙齿什么的、哦、都是150块100块就解决了、哦、那人住院的话、哦、也是有医保、医保做支付所以大概都是几千块就是保障人民的这个生病的一个权利这样、哦但是做医美哦，这些就不行、嗯啊、好可惜。 那没办法办到你。 对对呀、啊， 医美要另外再找， 再 生 医美。 诶，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咧，譬如我夫妻申请咁样咧，咁我系一个人600万投资啊，定还算两个人呢 哦， 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好厉害。 这个一个投一个600万的投资，它是算一个 family 的这样子 哦。 对，它最多可以包含到一个 family， 一个 family 就是说 小孩子， 对，夫妻俩哈加20岁以下的小孩子。 如果10个小孩呢？ OK OK， 我们都欢迎，哇，欢迎欢迎欢迎，这样。 不过你真的有十个细路嚟移民台湾，你好大贡献啊，真的。帮台湾小子化， 那个叫大虾哥，十兄弟， 即系小子化，好需要你生细路仔， 就需要你 但系台湾细路生细路仔多又可以有福利噶嘛？ 嗰、那个城市唔同， 系啊，嗰、那个城市唔同。 台中好似系有机会讲三个， 咁呢个有 呢个应该唔属于移民台湾， 系啦，呢、這个有机会讲。 台湾黑白讲，大家留意啦，另一个节目啦。咁所以一个夫妻，即系一个家庭咧，就提出600万就 OK 啦。咁一年之后都系全部人一齐会拥有户籍。 对，没错，没错，没错。因为这其实是有点人道啦，对不对？不可能说，先生到。哇，太太跟小孩要放在香港不能一起来。其实如果是一起打拼事业或一起做一个投资的话，其实 family 是一起的，所以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些人会说，那 Maggie 我只有一个人办，会不会便宜一点，那变300万这样？也没有，也没有，第一下就是600啦。 不过佢只系一个投资额嘅啫，实际上你做生意其实就唔系要你用晒嗰600万嘅。咁你总之重点就系个真实生意啦。咁你唔系，总之你都要。都要支出一下噶，咁斗零都唔用，咁你做咩生意啊？做生意唔使投资，咁你就你一个问题啦。咁还有咩什么其他常遇到的问题可以分享呢？在投资移民方面， 在投资移民方面吼，还有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喜欢问我说，Maggie， 那这样之后移民局来查后，我的营业额要设定多少？我要赚多少钱？才可以符合这个移民局的规定这样子。那这个我也很坦白的跟各位说，目前移民局还是没有规定对于这个营业额。那所以没有规定它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蛮考验人性的啦齁。大家可以说啊，没有规定所以我就随便做就好， 就5000块一年就好了。 做5000块一年 OK 啊，那你就看移民局觉得 O 不 OK 咯，对不对？那所以就是有些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大家真的那把尺要抓好，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同时做生意的时候，那他又能够符合法规。那因为现在没有规定的时候，就真的是有点自由新政。好，所以一定要真实经营。那很多细节的部分要照顾到啦齁。店铺啊，或者有请人或者干嘛都是最好的。 不过就算是我补充一样嘢呢，就算是之前嗰啲个案点样点样点样都好啦，都系之前嘛。今日你听咗，听日开始申请嘅时候，到你攞身份证已经系明年嘅年中年下半年年几后喎，你都唔知咩世界啦，到时唔知改。严格成点？听得懂我说什么？ 我听得懂。 反正之前都是过去了嘛。 对对对。 今天你开始办啊，下一次轮到你申请身份证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多后的事情。 对啊， 到时候是怎样？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到时候法规会怎么样？其实都不一定知道的啦。那但是还是欢迎大家哦，如果找我服务的话，会一路跟你们说哦，什么时候法规改变哦，什么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 最新那个消息、 啊，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阿美会同你讲，所以找他是没错的。咁其实讲翻又唔系话我。同大都会好似有啲咩密切关系，咁其实我哋冇乜关系嘅，亦都冇乜着数嘅。我成日推介佢哋，最主要系觉得佢哋系守法啦，做嘅即系有啲移民顾问公司咧，我唔讲边啲啦，咁有啲就觉得好乱嚟啊，买楼租俾自己啊嗰啲、 对啊对啊， 买楼租俾自己， 有些是互相租账，我租你的，你租我的， 买楼租俾自己，香港都唔得啦，冇话呢度。 其实唔系话移民嘅问题啊，你咁样，因为而家全世界都有个新嘅法例啊，近呢几年越嚟越严格，就算台湾都系咩防止洗钱条例咧，你攞钱出境话攞太多都唔俾嘅。买楼租俾自己，喂，会唔会有被洗黑钱嘅嫌疑？你真系仲大镬啊！你唔好谂住好过瘾啊！移民批唔到，反而而家就变咗唔系大事咯。佢话你洗黑钱，你真系大镬啊！真系。乜嘢事都会发生啊！ 系啊， 对吧？你些事前啊，些越来越严格嘛。 现在银行都会查，包含银行也都会看那些资金哦，人不知道干嘛的，然后来路不明的，或者说无缘无故会一大笔钱进来的。其实台湾这边的管制都还是蛮多的，这个都要注意。 系啊，即系唔系话就系搞移民咁简单，里边有好多细节嘢，你唔好睇小佢。其实都系嗰句啦，我哋即系做咗台湾人咁多年啦，即系 Maggie 都系啦。咁我哋都基本上都唔敢做啲唔合法嘅嘢咯。 对， 但是你们申请身份证都未拿，你是做那些政府的事情，我是觉得其实都很有趣。 我补充一句啦，你说刚才说洗黑钱，你最多在台湾拿不到身份证啊，或者什么，但是洗黑钱这件事如果是他钉你呢，他不是台湾政府钉你，他是国际钉你，即是说连香港你都有麻烦了，即明白吗？即咁样， 最好俾人怀疑。 系啊，银行系通嘅，即系世界性银行系通嘅。佢唔系净系当你台湾，台湾政府唔俾你，唔受欢迎，赶你走系另外一件事。佢连你香港嘅所有嘢都查埋，唔系台湾查你，系香港政府或者香港金融机构查你。所以系啊， 所以都系讲嗰句啦，做生意老老实实，做翻啲正途嘅生意就唔好。做一啲欺诈成分啦，自己买层楼租俾自己，坏一个生意，摆明欺诈啦，你唔使讲嗰啲，唔使解释嘅，一定系呃嘅，系咪先？咁啊，今集时间啊嚟到啊差唔多啦，咁今日多谢 Maggie 啦，咁啊下集再讲其他嘢，因为好似仲有啲更咩创业家嗰啲可以倾下，最近好似要简单啲，下一集同大家倾啊，拜拜， 拜拜。